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30首：宿桐庐江，寄广陵旧游。孟浩然。三明听猿愁，沧江急夜流。风鸣两岸夜，月照一孤舟。见得非吾土，惟阳亦旧游。还将两行泪，遥寄海西头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